应该不会吧？回娘家我觉得应该蛮开心的、啊。哎、欸，女儿在外面辛苦那么久，回家又可以如果摆烂，有多快乐？ 哎、欸，回娘家是可以摆烂的吗？不是要帮妈妈家里面准备一些东西吗？ 准备什么？ 比如说初二回娘家的时候要吃初二的年夜饭， 有这回事？ 就是大家回娘家晚上不是都要在家里面聚餐吃东西吗？所以你们通常都会，比如说中午早上10点11点就回娘家。 不是回娘家，有板凳在等我回去当公主、哦。我把回娘家这件事情想的有点…… 你什么时候才会回娘家？ 我这辈子都不会回娘家，我会这辈子永远不离开娘家。 像我们家回娘家，我妈妈…… 你们又没有人要回娘家，你们是两个儿子哎。 不是啊，就会跟着我妈回到我外婆家。 哦，你会跟着回娘家哦。 我妈应该要回娘家吧？ 你去年你妈有回娘家吗？ 我们 刚好像在骂人哦。去年你妈有回娘家吗？就 妈妈，就是每一年的习惯都是初二除夕初一会跟爸爸一起过，嗯、不是我在讲什么？会跟 你爸妈已经分开 没有在一起，会在家里面自己过，或者是回台中跟爸爸的兄弟姐妹们一起过， 嗯， 然后到了初二就是跟着妈妈回去外婆家，因为虽然我跟外婆家住很近， 嗯， 但所有的亲戚都会回到外婆家，比如说我妈的兄弟姐妹们啊， 嗯， 然后大家就一起回去，然后开始就是忙晚上要吃的东西，毕竟有20几个人要吃饭， 好多哦， 对啊，然后就会从早到晚就开始忙煮菜，然后聊聊天啊，甚至打麻将啊或干嘛的，就很热闹， 嗯， 但要进厨房忙的人的确也是蛮忙， 辛苦。还好我不会做菜，永远都不会轮到我头上来。 所以每次初二我们回娘家的时候，我小时候， 嗯， 最喜欢的、就最期待，就是看到叔叔伯伯阿姨们说：“哎，新年快乐！”好，就 拿 很多红包，因为我们的家族人很多。 哦、 可是好像到了大概25岁还就大学毕业之后，哎、大人们开始就装傻了，就是你跟他们新年快乐，这 好乖呀、啊，好乖呀、啊。 可是其实还是会包哎、他们的只是金额可能不会像以前这么大，但是到现在他们还是会包，只有几个会你知道装傻。 今天特别节目，初二特别节目，我们一样从10点钟会陪大家到1点钟、 嗯。 那第一个小时呢，就是会来用塔罗算运势。 算什么运势呢？当然不是叫你打电话进来算运势、 啊， 这样对每个人都不公平。年少是要公平的。 反正初一听完，初二大概都知道节目是怎么一回事了。今年的过年特别节目， 对，所以呢，就是以一个国师的姿态，用塔罗牌算明年2017年12生肖的运势。 天哪，12生肖，所以鼠牛虎兔龙蛇马羊鸡狗猪6个。我们现在就要这个段落要讲六个。下个段落要讲6个， 所以我们就不能再废话，对不对？ 你来得及吗？ 我来得及啊！ 让我们有请吴国师。 你说就直接开始了吗？ 不然你要一些前戏是不是？ 不用不用不用，我都喜欢直接来。好的，总共有22张牌，所以呢，我们会随机的就直接抽出，比如鼠、牛、虎、兔、龙、蛇，对不对？牛虎先六个嘛，鼠牛虎兔龙蛇。 哼， 但是呢，为了公平起见呢，我 会你不按照顺序来哦。 不是啦，我说为了公平起见，我会抽一个，我就把牌放回去洗一次再抽，我不会一次抽6张 啊。 对，首先呢，就是属老鼠的人。 我 你属老鼠？ 我属老鼠啊。 你长得如此美貌天仙，你属老鼠？ 哎、欸，苏小姐会说，因为我半夜很爱在冰箱、在厨房，就是翻来翻去。她就说，你就是属老鼠的人，不啊没尿气啊，底下嘞，口口塞口口塞，敲没干呢。 你好讨厌哦，扰人清闷。好，属老鼠的人呢，明年的运势大致上会怎么样呢？我们就抽这张塔罗牌，玛丽玛丽 home， 自己唱。你抽到的牌不是，是我抽到的牌是正位的节制。在明年的运势，属老鼠的人要特别注意跟人家沟通的事情 上面。你说你抽到什么？ 正位的节制。 正位的节制。 对，要特别注意跟人家沟通上面会起争执或者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嗯， 那所以 口舌之争要小心。 对，那也有可能在明年的比如说感情方面啊，或者是工作方面， 你会有更多跟人家沟通的机会，表达自我的机会， 嗯， 交流的机会， 嗯， 就可能去年你被人家，就你可能是当一个乖乖的听众，没有什么机会发挥长才跟口才， 嗯， 或是表达自己的想法，明年你就有机会了， 嗯， 有人会想要听取你的意见， 嗯， 听取你的方向， 嗯， 就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发光发热好好表达自己的一年， 嗯， 好，放进去了。 所以口舌沟通，哎，就等于说你跟人的言语沟通是属老鼠必须要重视的一环， 嗯，对，就有些人他可能有些事情他就不想要发表，处于一个被动姿态， 嗯， 但如果你真的有些想法想要说，你有一些局面想要改变的话，你可以适时的发出一些声音去改变这一切，嗯， 好哦，这是属老鼠的部分。今天呢，初二特别节目第一个小时，强强强国师要用他的塔罗牌帮十二生肖的朋友们抽出一张牌，然后给建议。接下来到了 属牛，属牛的人我们来抽，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就这张了。 麻利麻利，轰！ 你抽的牌是正位的恋人。 怎么听起来有点浪漫？ 听起来有点浪漫， 好像会走得很顺。 在工作上面呢，抽到恋人的牌，因为算是整体运势嘛，所以各个方面我都稍微讲一下好了。 嗯， 大致上的方向就是，工作上面你抽到恋人牌是一件人缘非常好的牌。 哇哦！ 就是有时候在你工作的时候，或是在职场上的时候，你总是会遇到一些小人，或是你会心里面隐隐约约感觉是不是对方都不喜欢你，不得人疼。 嗯， 那抽到这张牌有一个好处好地方，就是诶，在明年的时候你应该会获得别人的喜欢， 嗯， 就是你做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诶，愿意帮助你的人变多了，愿意听你讲话的人变多了， 嗯， 就你好像渐渐的被大家接受，不再那么陌生，不再这么彷徨无助， 你不是一个边缘人， 不是个边缘人了，所以这个工作上面可以放心一点， 嗯， 那恋人上 那爱情上面就是更简单啦，就是斩钉截铁恋人牌是很好的， 嗯， 那如果你有想要谈恋爱，你还是单身的人想要谈恋爱的话呢，你就会遇到 好 chance， 不一定是好 chance， 但是你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跟机会，比如说聚会会变多， 嗯， 人家找你出去玩的机会，你会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变多了， 支线变多了， 而不是单单的上完班就回家，下了课就回家， 嗯， 都是遇到一些同样的脸孔的老人，这样，嗯，很烦， 嗯， 所以单身的人机会会变多， 嗯， 然后正在谈恋爱的人，属牛的正在谈恋爱的人呢，他的感情会往好的地方跑，但是，嗯，往好的地方跑不代表他恋情就会持续下去。 嗯， 你有懂我意思吗？ 嗯， 有些人在谈恋爱，他发现这是一段不好的恋情。 嗯， 虽然这是个恋爱，但是可能对方人格不好，让你压力很大。 恐怖情人 。那为什么恋人牌把你带往好的方向，你也许会跟他分手了。你会， 但是那是因为你为了下一段更好在做准备。 对，就是他会把你带往好的方向，也许你会失恋一两个月，但是你会发现说， 嗯， 哎，我跟他分手其实也还不错， 嗯， 我不需要被冷言冷语， 嗯， 我不需要。好像实质有名无实的一段感情， 嗯， 所以你可能会好的人还是继续很好，也许会走到结婚那一步， 嗯， 或是感情更加温， 嗯， 或者你的感情就干脆死了， 嗯， 继续下一段开花结果。 但死是置之死地而 后生，对对对，柳暗花明又 一村， 嘿嘿嘿， 嗯， 所以呢，这方面抽到猎人牌，明年属牛的运势都还不错哦， 哇哦， 哇。 这个娃很大， 这变得很难控制。 好，接下来 到了虎是你自己对不对？ 我自己，那我来抽一张代表虎生肖是虎的牌，这张好了， 玛丽玛丽，轰！ 正位的审判，哦，不错，抽到正位审判就是属老虎的人。这一张正位的审判呢，意思是在你明年的时候，工作或是感情或是一切， 嗯， 有一个最大的方向，就是别人会审视你的成绩， 嗯， 就是别人会 放大镜检视吗？ 嗯，会， 嗯， 但是他放大镜检视，并不是要对你吹毛求疵， 嗯， 是外面的人想要会看你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的能力能够飙到多高， 哦， 人家睁着眼睛在看你，在 评判，大家等着看你是好戏还是坏戏， 对。那如果你 意气风发，你很有能力， 嗯， 你想要在明年闯出一番好成绩，明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应该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有准备的老虎， 嗯， 明年就是你好的一年。可是如果你自己知道，其实你平常 暖暖啊，刷刷啊， 那其实你明年有机会，可是你把握不到。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做准备。嗯、那明年的机会不一定是在明年初就来啊。 嗯， 过完农历年其实是一月底二月的事。 嗯， 那你准备准备，搞不好明年年中六月的时候也不一定。年中六七八九月就很长的一段时间。 嗯， 或许就是人家在这一段时间不停在审视你。 嗯， 你如果你是从成绩从三十分进步到六十分，虽然不是一百分，嗯，但也是进步会让人家看到。 嗯哼， 人家就会对你的想法改观， 嗯， 但如果你一直是三十分，你还是三十分，一直到你2017都结束了，你还是三十分， 嗯， 那别人就会对你觉得你就是 你这人大概就是三十分了。 所以明年在感情上面也是啊，属虎的人在明年感情上面，你要嘛就要好好的表达自己， 全心全意投入嘛， 对，全心全意投入你的感情，正视你的感情问题，嗯，或是感情的走向。 嗯， 人家想要结婚的，你就要坐下跟好好谈，你要不要结婚这件事。 嗯， 人家想要对你有意思的，或是你对人家有意思的，你要适时的表达你自己的想法跟感情，因为别人都在等着你的做法跟答案。 嗯， 如果你一直是被动姿态、犹豫不前的话，别人也摸不透你在想什么。 嗯， 那感情可能会无疾而终，那也可能会被误会。搞砸了， 嗯， 所以工作跟感情上面都是需要好好主动出击的一年。 鼠牛虎都讲完了，你是一个喜欢听听这种运势啊、建议啊，可以给自己帮助的人吗？还是你朋友喜欢听呢？赶快 cue 他来我们的飞碟联播网，强国师正在这边为你揭晓应该说农历新的一年十二生肖的运势喽。是来自于守夜人这一首偷走时间的史蒂芬。继续到了我们的兔子了， 兔子狡兔有三窟，狡兔会抽到什么牌呢？好，2017年，哎，不对，应该是说农历新年，哎，对了，就是2017。 嗯， 兔子的运势会如何呢？我们抽这张牌，麻利麻利，轰轰轰，抽到的是逆位的太阳。 嗯， 好，逆位的太阳呢，其实是一个警讯，说明年的兔子在，比如说，先讲工作好了，明年的兔子在工作方面呢，很有可能会因为 自己太习惯做一些 routine 的事情，太重复的事情，觉得自己得心应手，觉得自己这样做 OK， 因为以前都是这样子，而不小心犯到一些意外的错误，就是可能突然有一个状况杀了你措手不及，就会应该说自己的粗心大意吧，因为自己实在太习惯同样的工作模式了，或是应该执行的事情，该注意的事情啊，我每天上班就只要注意 ABCDEFG， 然后从 ABCDEFG 这样一路做下来啊，就不会有错了，就是我每天的工作。诶，可是哪一天如果变成 ABCDGF，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倒过来了，或是顺序变了，或是有人打乱你的工作节奏了，你可能就会出错啊，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感情上面呢，那就是会变成一个有一点孩子气吗？应该说小家子气，不是孩子气。 怎么听起来那么讨人厌啊？ 就是你会只以自己做着想，比较自我一点， 把自己放前面一点，这样。 对，可是他口他可能在没有这个要自私自利的意思，但是的确他会以自己为优先的考量，就变得有点自私，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啊，晚上肚子有点饿，就可能我跟你约好吃晚饭，晚上去吃牛排，我已经订好位置了，你可能不想要， 谁教你 ？I don't know。然后说，可是你可能不想吃牛排啊。那你可能就会质疑我说，为什么你想吃牛排，你不先问过我？但我可能 你就自己决定那么多。 对啊，那我可能问你要吃什么？你要吃牛肉面，可是我订好那个披萨。那你订披萨为什么不问我？就遇到这种他只以自己的想法为优先考量，而忘记去考虑另外一半的人。对，就会变得有点小家子气，或是你为什么你我送你了圣诞礼物价值1000块，为什么你送给我只有500块？就有点变成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如果你自己意识到你是变成这样子的人，你意识到你工作上面是在做一个重复的工作，然后很安逸的话，你要小心，可能会出包， 砸锅了。 那如果你的感情上面你突然变得有点斤斤计较，或是只以自己的想法为优先的话，那你要试着意识到这件事情，先多为对方做考虑。这就是明年属兔的人。 兔子的属牛虎兔，接下来到龙了。 属牛虎兔， 龙， 好，抽一张代表龙的，就这张了。毛利毛利轰。抽到龙的人呢，抽到正位的女帝。 都目前都没有重复 没有重复哦，就是这么神奇。等一下可能会重复吧。好，正位的女帝呢，明年的龙会是一个情绪很高涨的一年。不管是任何的情绪，对你来说都是一种刺激。 嗨卡哦。 比如说，你家的狗生了。你会因此很高兴，你会高兴一阵子，但是如果生太多，你送不掉，你又没有经济能力养它，你可能就会 崩溃， 很忧愁，你的情绪不管是大事小事，属龙的人很有可能在明年把情绪放大，好的事情对你来说很棒 ，perfect， 但坏的事情对你来说很沮丧，可能很糟，所以 情绪控管是个问题吗？ 也会是啊，有些人脾气藏不住的，他可能大喜大悲。让旁边人觉得这个人怎么今年这么戏剧化，这么情绪化。那这种事情可能会影响到很多部分啊，比如说工作上面，如果你是一个承受不住压力的人，一旦有一件坏事来，你可能就崩溃了，那情绪就会变得突然大落。那如果有一件好事突然发生了，你又藏不住，你又把这件好事放大，你可能守不住秘密，你就破局了。人家想要升迁你，你听到这个消息，你就到处跟他说：“我太高兴了。” 我知道了，属龙的就是一句话：“小心假劲弄破袜。” 也可以这么说，就是 太心急了，太兴奋了，太嗨了， 对， 太急躁了 ，反而那叫什么乐极生悲。那如果你真的觉得悲来了，然后你又放太大，你可能就一蹶不振。所以明年的情绪问题，你最好是持平，就是把任何的情绪摆在一个很平常期的阶段，你不要大喜大悲。有时候会坏事，有时候对你的身体也不好，老实讲。那感情上面当然也是啊，有时候你一窝蜂的一头热，一个兴奋，但别人根本不了解你到底在干嘛。 结束。 所以

逆位的星星，逆位的星星，逆位的 stars。然后逆位的星星呢，明年的工作运势，不是明年整体运势会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你的目标没有办法好好的实现，一定会遇到很多阻碍。那这个阻碍呢，不会是一件两件，应该说一直持续就会存在一个状态， 就是你以为你会开在柏油路上，但是你一直开在有小碎石头的路上， 不是？哎呦，小碎石头，对，怎么还不过去？ 又不是大石头堵住你的路，你还是可以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是不顺，就是不顺。如果你明年有既定的计划要去完成的话，那我建议你， 你要小心很多的变数。 嗯，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哎，如果变成这样的话，我的 Plan B 是什么？我的 Plan C 是什么？好，这是工作上面。那如果你的计划有点沉重，比如说它是一个很大的计划，要投很多钱、很多时间精力，那你不可以失败的话，你一定要先做好保险措施。对，你不要 一头热就把一切事情栽进去。就像刚刚我们龙不是说明年是一个情绪化的一年吗？那小蛇当然也，蛇当然也是。那如果你是一头热的把所有东西都毫无保留的，那叫什么？ 把鸡蛋都往篮子里放， 都往同一个篮子里放，然后去执行那个计划。那因为会遇到的变数跟问题很多，那你有可能会因为这些东西就崩溃。你投资的东西可能会化为乌有，或是赔钱，或是嘣嘣嘣嘣就不起啊。所以明年要小心，一定要做好长期的规划。那另外就是感情，感情同样也是会遇到一个希望的问题，但这个希望的是发生在两个人身上，就两个人会因为目标不一样，两人的共识不一样，而导致纠纷跟争吵，或是不能互相体谅。那这就不是在感情里面这么简单说希望的事情了。你不想结婚，我想结婚，就是一开始的共识就不一样。那明年可能会浮现这个问题。所以在适当的时机，把你们两个应该要沟通好的部分，心平气和的把它沟通完。不然如果一直放着这个未爆弹到后面的话， 你就自己为你的感情带来很多变数。本来就说要小心变数了嘛。 对。所以明年哦，当然在沟通的时候也要小心情绪化的问题， 好可怕哦。 对， 龙蛇都好可怕。 可是蛇龙不一定是不好的，它只是情绪会飞，坐云霄飞车一下高一下。 在龙旁，待在龙旁边好像有点可怕。 对，待在龙旁边可能会看不懂这个人怎么今年这么嗨，很 drama。但蛇的问题就是明年理念感情上面的沟通认知不同，跟工作上面的小 trouble 不断，这都是要注意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到了 龙蛇马。 马， 我刚以为你在模仿羊哎。 那是没。 好，这是马。马，抽到了牌是 Money Money Home。马抽到的是正位的国王，不刺不刺。好，人家说一马当先，一马当先。明年的生肖是马的人，工作 运真的冲得蛮前面的吗？ 可以冲得蛮前面的，但它不是往前冲的牌，它不是要你勇往直前砰起飞就走了那种人。国王牌在工作上面，相信以前大家也多多少听过，就是呢会变得很刚强，会变得很果断，很像国王一样做决定，那这就是代表他有远见，有理想，知道事情会发展成怎样，我有把握去做这件事，我就会做得好。明年的属马的人，他就会有这样的气魄气度在，他想要做一件事情，他有把握有信心，准备好了就做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迟蹰，因为你会做得不错的。他会明年会有一种一人之下，哎，不对，他就是 万人之上， 他就是万人之上，他就是一个做决定可以，哇塞，就是 你就勇敢去做就对了 呀。那感情上面呢，也要比较小心的是，因为你工作是这个样子，你会想要 忽略吗？会忽略感情， 会变得比较霸道 哦， 不是霸道总裁的霸道哦， 霸道总裁就有点喜欢 哦，不是 有点开心， 可能是霸道校长之类的，这个霸道会变得是。我现在很忙，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很忙。 你乖乖的。 你乖乖的。我很忙，这些事情你做决定就好。 嗯。 就我很忙，我想要下班安慰我自己去吃一个好的。 嗯。 我想去吃牛排，我不想吃你。 你不要管我。 你不要管我。或是你就跟着我去吃。 多点体贴。 可能他也没有恶意，但是因为他 要么他多点体贴，要么你就体贴他。 对，要互相。所以明年的属马的人可能就真的会很忙，他有很多事情要执行要做，那在感情上面他就真的会比较想要简单的处理。 嗯， 不想要费心思在啊，你想吃什么宝贝，哦，那这样，那我们这样，我们今天吃，明天吃这个，后天吃这个，然后我们都要去规划我们去哪里玩，然后干嘛干嘛，他没有闲时间做这些事情啊。 嗯，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体贴你身边属马的另外一半的话，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帮他顾好。 嗯， 以他为主，多体贴 他，少操一点心， 就他赚很多钱就拿来花嘛。 嗯， 对不对？顺着他摸他，顺着他的毛摸。 啊哈， 所以属马的人明年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真的到了咩羊了。 羊妹妹，好，这是一个牌，是一个牌。这是无限 loop 吗？ 它只剩15秒 loop。 好，明年属羊的人抽到的牌是，就这张啦，逆位的愚者。哎，到现在都没有重复过。 真的耶。 逆位的愚者呢，明年工作运呢，哦，小心小心。如果人家说千万不要跟猪一般的队友一起工作的话，那你肯定就是那只猪。 哈，他如果不知道自己是猪怎么办？ 所以要有自觉啊。但是猪又很难自觉到自己是猪。也不能说你一直都是猪，但是你可能会犯了一些跟猪一样的错误。猪很可怜，猪也没干嘛。 嗯， 所以有些事情你不应该犯的错，或是你太天真的去，做你的工作太应该怎么讲呢？ 不得要领。 有些人就是你知道，不得要领又不想又不敢问，然后不敢问呢，又会自以为的去做了一些决定， 就是很多。新手菜鸟就容易犯的错，因为不敢出任长官干嘛干嘛的。 所以明年属羊的人很有可能会犯了跟菜鸟差不多的 trouble。那这些事情你能避免的，你就一定要小心仔细的去避免它。 嗯， 有时候你可能只是觉得太累了，你感冒了，所以就粗心大意了。 嗯， 但这个粗心大意可能就会让 害到别人， 害到别人，那别人对你的观感可能就除了你感冒之外，你还很麻烦。 嗯， 对。所以呢，工作上面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成为猪一般的队友，不要变笨蛋。 嗯， 那感情上面呢，就真的是个笨蛋了。 哈， 不贴心或是不努力，不能说不努力，就是完全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你就一直猜错对方的心意。 嗯， 完全不得要领。 你以为他在生你这个气，其实他在生另外一个气。你以为他在开心你做了什么，他其实根本不在开心你做了什么。 对，但也许。他不会跟你计较这些，也许只是你很可爱的地方。 嗯， 他觉得哦，你这样好可爱哦。 我知道了，就是傻子两个字。 就是傻子，你就是不懂。人家都会说男生都不懂女生心里在想什么，那你可能就是那个笨男人。 属羊没一个好。 也不会啊，有些人会觉得属羊这样子乐天的个性过得很。 该不会是要说傻人有傻福吧？ 可以这么说，但是因为由于他是逆位的，所以傻人一定会带来一些傻祸。 嗯， 所以明年 你还是要承受你该付出、该承担的。 对对对，傻人有傻福，是因为他做了那些傻事之后，他不用承担后果，才叫傻福。那如果是逆位的话呢？属羊的朋友，明年的，就是你会笨蛋反直接被笨蛋误。好，就这样。 所以属羊的你要小心喽， 罩子放亮点。 自己 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初二过年特别节目，第一个小时呢用强国师的塔罗牌在算十二生肖今年的新运势，我们剩下了猴鸡狗猪了。 好哦，现在是猴子。 是的， 我们抽猴子的牌，抽到的是玛丽玛丽红逆位的月亮。 刚刚有逆位星星的样子， 现在变逆位月亮。恭喜你，明年猴子的运势是在工作上面或是在感情上面都有一种恍然大悟，拨云见日。 拨云见日。 好，怎么说呢，工作上面这张牌应该说你可能原本对那个赋予交付给你的任务怎么样达成那个目标，会有种一筹莫展的感觉。你不知道方向该何去何从，怎么做老板才会喜欢，怎么做客户才会买单。或就很像设计师，怎么改都不对。 但今年你突然觉得你懂了。 哇，今年不是你懂了，今年是真的有人会给你方向了。 有贵人相助。 对，要么就是你真的脑袋突然开窍了，你说的人家都买单，你的分量，说话的地位够，分量够，成绩够，人家觉得说，哎，交给你我放心，我不会再跟你 argue， 我觉得就交给你吧，你就努力的去做，或是你认识了一些新客户、新朋友、新的支线，人家会给你一些帮助，让你知道这个方向是可以做的，得到贵人相助，像你讲的，就是得到工作伙伴的协助，这都是拨云见日的一种感觉。我终于不用困在原地一直想我要怎么办了。明年我终于有一些， 你有个好队长会出现， 好队长会出现，或是我知道要往哪条路上走了。我明年公司的发展我就这样吧。方向明确，会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那感情上面呢，原本不敢讲开的事情讲开了，而且会因为周遭朋友的推波助澜让这件事情变成好的。 所以朋友是一个好 关键 好助手。 对，也许你们吵架了，但吵架问题可能很无聊很小，那自己跟对方又拉不下脸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时候，朋友就会帮上忙。但不要找杨妹妹朋友，因为她是主意吧。 猴子要小心羊， 也不一定啦，搞不好就是你知道傻人有傻福， 你再多选一下啦。 对，再多选一下啦。所以明年的沟通问题跟感情接下来该何去何从，都会有一个漂亮的答案出现。也许你困在那边，女生想说，天哪，这个男生到底要不要娶我呀。明年搞不好就会有答案了。 猴子打星星，猴子很棒。 或者是明年单身的朋友，我说，哎，那个人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他可能真的就会喜欢上你。 搞懂了，没有，他是真的不喜欢我呀。这也是一种拨云见日。你不用苦等了嘛， 不用再暧昧不明。 对，你不用再暧昧不明了，搞不好他就真的不喜欢你，或者他真的喜欢你。你都会有一个答案出来。 好的， 对， 这是猴子。 是 鸡，到了小鸡。 哎呦，鸡会抽到的牌，我看看看看。好，鸡应该会抽到这张牌，玛丽玛丽红正位的女祭司。都没有重复， 真的。 你抽到正位女祭司，明年的鸡会是个睿智的一年。你充满了智慧，但是你同时也会保持距离，你给人家距离感会变重。为什么呢？就是你是一个理智的人，你明年呢看一切事情你都看得很清楚，也许你是够聪明了，也许你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有经验了。放在工作上来说，你遇到的工作状况，你可能展现出来的气度是你本来你已经是个老鸟了。哎呀，这点小 trouble 我早就经历过了，我就看你们怎么办。所以你会知道这一切，其实你知道怎么办，但你不会主动去插手。你会想要等其他人解决。那这个这样能够这样做的人的位置要么 蛮高的。 对，蛮高的。或许他是一个公司的老鸟，他或许是个公司的主管级经理级的人。对，那所以就看你端看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你千万不要，你是一个新进的公司人员，你就用这种态度去处理事情，会搞砸，还是要垫垫自己的分量。你可以聪明，可以袖手旁观，你可以冷静的去看待这一切。但你要想想你自己的 斤两， 斤两在哪？你是谁？你不要得意忘形， 不在其位， 不思其职。 没，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要讲这个。 哈，对对对，所以该事实要帮忙的你要帮，该指导的你要指导，因为你有经验了，你很聪明了，你知道接下来你摸清楚这一切逻辑跟脉络了，那你就应该要做些事情，而不是真的袖手旁观。好，那在感情上面呢，会是一个没有进展的一年， 停滞。 这个没有进展呢，同时给单身的人跟不是单身的人，就是在恋爱状态底下的人，单身的人呢，就跟工作上面态度是一样的，就是我冷静，我持平，我可有可无，我无所谓，这个人不适合我，就不要跟他暧昧，我连关系，我连那个萌芽我都不想， 事事都不要， 都不想，你会出现一个性冷感吗？不是，就是， 就对于感情比较无感， 对感情无感，应该说无感，那这样子有点可怕，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谈恋爱的人，你还这么无感，就跟你一样的话， 就完蛋了， 很危险呐，因为你就达不到你想要的感情啊。那如果你是一个在恋爱里面的人，在一段感情里面的人， 你又不投入热情，也是蛮麻烦的。 对，最怕的就是不投入热情。但是呢，在感情里面遇到女祭司有两种好处，有两一个好处跟一个坏处，正反都有。好处就是当你们在关系不好的时候，你是冷静的那一方，你不会情绪化的搞砸这一切，你不会不理解对方的逻辑，你懂对方在想什么，你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你就是暂时没有想要去解决，但不至于闹到天崩地裂，不会吵得死去活来，好，这是好处。那坏处是什么？就是没有热情，对方感受不到你的热情， 你就觉得说你有想要维持我们的感情吗？ 对，你有想要维持吗？或者是你到底在想什么嘞？那你一直都是用这样的态度，我都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做的好不好，对不对？所以当你是属鸡的人，你明年是鸡嘛，猴鸡狗对吗？猴鸡嘛， 其实我不知道今年什么年 不是，我是说这张牌啦， 哦，鸡鸡鸡鸡， 所以明年属鸡的人，你要小心的就是，不要对你周遭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周遭的人事物都漠不关心。你必须拿出40%， 你只要掏一点点就好了， 40%就好。对，因为你明年是个聪明人，你看得懂这一切，但不是看得懂就放下。不是看得懂就当和尚， 看得懂就当做做善事，帮帮忙。 对，然后你要多给别人一些回应，就是属鸡的人明年要做事情。 好的，我们剩两个了，小狗呢？旺旺。 哎呦！ 一首歌的时间，你有办法把狗跟猪给说完吗？ 可。好，我们来抽狗的，狗抽到的牌是玛丽玛丽哄，正位的命运之轮。 哎呦，好像有个全新出发的感觉。 对，正位命运之轮就是在不管在工作还是在感情上面，最重要的意思就是风水轮流转，你看不顺眼的那些事情，你不喜欢的那些事情，都会轮到别人身上去，但也可能会轮到你自己身上来，就是你可能今年在笑别人说哈，你被 外派呀，怎么可怜？ 对啊，你被裁员呐，怎么可怜？你去年还在笑别人的人，今年你要小心了。但是如果去年你是一个很苦干实干，但是不得宠的人的话，哎，你也不要气馁，明年你的机会就会来了。 该你红了， 风水轮流转， 言简意赅， 白的变黑的，黑的变成白的。原本在下位的可能会在上位，原本在上位嚣张的可能就会到下位去。所以明年属猴鸡狗鸡狗狗属狗的人，就会有一个风水轮流转的概念。那在感情上面也是，平常可能是你主导，接下来可能会对方换对方强势，又遇到霸道总裁了，或是霸道女总裁。对，所以呢，如果有一方开始壮大声势了，有一方开始比较霸道了，那你自己就要知道要收敛一点，因为互相嘛， 你就不要跟人家硬杠。 对，你要听听对方的意见，对方也要听听你的意见，明年也是个沟通的一年，因为风水轮流转，你不知道你一直这样子的态度，强硬态度到持续多久，搞不好他说的才是对的啊，你不是永远自己都对，所以就是这样咯。 最后了，猪猪。 好，抽到猪的人是正位的力量， 完全没有不一样， 完全没有重复，我真的没有好小，我真的是放进去我真的是放进去再抽的，我没有这个别抽， 明明平常大家打上进来算超强抽到一样的， 这就是 年兽的功力。 年兽好强啊。 好，数到猪的人受到正位的力量非常好，明年你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一年，但是 活力猪佩佩猪 对，活力猪能量猪，好，充满能量的一年呢，在工作上面你会是一头很棒的猪但是要小心冲过头，你要小心光芒外露会去煞到旁边的人， 招度啦， 招度，所以呢你要多听别人身边的人亲近的人同事或上司跟你讲的一些话，你要听进去才不会让你的，虽然你工作很棒，但是你再怎么棒你还是要注意人际关系啊，所以周遭人给你的建议你要听，要适时的调整自己的脚步，不要一下冲过头了搞砸事情了，这样不好。那感情上面有很好的部分是在你，如果你想谈恋爱，你会遇到制服得了你脾气的人，你会遇到会顺着你毛摸的人，这是一个温柔的力量，那如果你本身就在恋爱里面呢，那你也会遇到对方愿意顺着你的毛摸，冲突会减少，但是同时你也要记得就是你也要顺着人家的毛摸，因为这种力量、 不能恃宠而骄， 不能恃宠而骄，也不能跋扈，你必须感恩对方对你的好，但你同时也要去为对方设想，那你的力量很丰沛，最怕就是力量不受控制，你是个超人，但是你能量爆炸你也是会死，对，所以明年的力量对于猪来说是一个是一只活力充沛的猪啊， 好好控制自己的力量， 好好控制， 但是你是有力量的， 不要用你的力量麻烦到旁边的人。 今天这个小时感谢强国师给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的建议， 我真气耗尽，我是赵灵儿，逍遥快救我， 他给你补血补血。 该睡啦。 间谍放送。 疗愈因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个孤独灵魂。韩国最具代表现代摇滚乐团 NEO。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的声音，唱出诗句般的乐章。 手机出国玩，换手机出国玩，哦，好难决定哦！ 别想了，现在买 Xperia XZ 正是时候，买就送时尚旅行套组，再抽北海道、东京、大阪、福冈、冲绳双人游机票。 Xperia XZ 有够赞 ！Xperia 超越每一种想象。 Sony SNK 正式授权，日漫大师手冢工作室，首都快接力车。友情的羁绊，新时代冒险新手游《旅鬼的世界》双版本正式上市， 欲速则不达。 投资时总忘了做到这句富兰克林的名言，记得找富兰克林基金，稳健赚进每桶金。 快上网搜寻国民大基金。 富兰克林证券投顾独立经营管理，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5号。 富兰克林，国民大基金。 金鸡来报喜，快乐迎新年。金车企业祝您今年吉祥又如意，事事都顺心。 大家好，我是张芸京。 当我变了之后就不再怀念你，变了之后一切都来不及，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10:53，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先为你送上来自于张悬的模样，待会要进个整点报时咯。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好房不寂寞，剩你没看过。大台北东区最强指名，上东城热销九四狂，家在公园旁，还有泳池、花园、健身房。北市大安信义套房价，轻松给您满满的大三房。上东城20-43坪，2692-7888，合家建设信义代销。 Bartends, what is your profession? 挑战自己，你敢不敢？超越自我，就从 Spartan Race 开始。大中华首度举办 Super 超级赛 ，Spring Super 双重体验，5月20日就在高雄，活动咖抢先报名，限时限额，错过一定后悔。 想要到更美的地方。 孙盛希，情歌态度双主打，微笑带过， 我说过 是他不配。态度决定爱情的方向 ，Between 孙盛希。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Baby， 假如我明天就要离开了，求你 Say that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定你，就爱定你。 11点整， 新年要开运就要刮刮啦！刮大奖Pebble，让我阿Ken来告诉你，头奖2000万的刮刮乐，一年只有在春节限量发行哦，奖金超大气，有三个头奖2000万，还有300个100万呢、啊！其他只有在春节才发行的刮刮乐，奖金高，奖项多，越刮越刺激。 妈，今年过年就送点健康的坚果吧。 哦，要选哪一家？ 要选有安心履历的万岁牌坚果啊，原料及检验资讯清清楚楚，让我们吃得健康又安心。现在还有桶装和坚果礼盒哦，送礼最大方。 嗯，过年送礼选万岁牌就对了。 赖明伟超台推荐，干杯万万岁。 酒无饮，要如何来交杯？我无客 将飘配地的挖红白，摇滚公主赖明伟首张个人台语专辑《新来威》现正热卖。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嗨笑。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11:02，第二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温馨点歌曲。我们悄悄的把最后一个小时，就这个过年特别节目，其实一点都不特别啦，我们把它挪到11点，为大家送上大家点播歌曲。然后呢，在这边也呼吁大家，年后也可以持续来点播哦。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台北的，这是念 UU 吗 ？YUN，他说，最近很想跟新朋友们拉近距离，可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所以想要点喜欢的歌给自己打气。它有三个顺位，那就为你送上你想听的这一首，来自于李玉玺的 Goodbye My Lover。 希望你在新的一年可以跟你想要成为的朋友的朋友们拉近距离咯。 对不起，我会改进，然后忘得很干净。美丽的关系好像只能活在回忆。谢谢你的无情，你这个烂东西，是我的问题，还是我太信任你？你终究还是变。 变了心变了意，然后变成了自己。下次遇见你，希望不会太在意你和你身边的那位笑的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心都平静了，照片都泛黄了，寂寞他习惯了，话我们都说清楚了，分手你说的，不联络也是你说的，都过去了，你又传来讯息说你想我了。你是不是习惯看我行事纵容呢？你是不是习惯跟我这样挣扎着？这次就算依然该跟着我们的情歌。 Make your hurry or else I'll say Goodbye my lover想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Goodbye my lover 呢，也是青春点点点带状的青春点点点十周年，所以很多人在脸书上面有祝我们十周年快乐，谢谢大家。嘉欣呢，他说他也听青春点点点听了十年了，他想要听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勇气》。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 珍惜。如果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是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珍惜。 关于十年的祝福，还有好多人祝我们呢、啊。还有 Catherine 说：“哇哦，青春点点点十年了，好快好快。”他想要点苏打绿的《我好想你》。还有 Helly， 这应该念 Helly 吧。Helly 他说恭喜恭喜十周年快乐，然后希望下一个十年也依然是有马克啊，有我啊，有强强的陪伴。他想要点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这首作品送给大家咯，来自于苏打绿的《我好想你》。其实点点呢，很多时候大家都来来去去，可能这个时候在念书就有听，但可能毕业之后就忘了，但随时想我们的时候都可以回来哟。 随梦 经失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 有一个名字不小心被我搞丢的人，他原本是想要点 Olivia 作品，然后他想要点他的一首翻唱，但是那首歌我们资料库里面没有。为你送上这首也是很经典的作品，来自于 Olivia 的版本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听我唱歌的你们， 秋天红叶摇，乡音脸色僵，你是淘气像辣椒，冬天清风面，世界多悠闲，你让烦恼不见了，记得你的脚， 2017庆典暨2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唱出20年的音乐回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Sony 70周年庆，一路有你，感动有你。 即日起至2月12日，购买 Sony 指定商品，上官网注册，周周抽 PlayStation VR 豪华全配组，抽奖机会可累计，越早买中奖机会越高。 还有，买 Sony Bravia 电视、剧院等指定机种，就送22寸登机箱、特立尼红收纳椅凳、不锈钢隔热杯组等70周年纪念好礼。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金鸡来报喜，快乐迎新年，金车企业。祝您今年吉祥又如意，事事都顺心。 哎，你要烤鸡还是手扒鸡呀？ 我要马杀鸡。 哈？什么？ 现在到 Tokyo 享受 massage， 全馆消费满10000抽红包欢好礼，加码再抽立新游轮日本10元岛双人游哦。 再加 massage， 丢西无桑。 Tokyo，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We are the lion。 是一把刀的猎人，你我共存在飞天美观空中的魔兽战。You are getting UFO。 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t know， 你不必担心我会 lost control， 爱情也许脆弱，但没人愿意错过，生怕心再次落空。 着风，看寂寞的星空，酒一浓，脸红红，你瞬间靠向我，不用说，我都能懂，眼神就能沟通，说爱我，不嫌多，像是上瘾的糖果。去去为你奔波，只买你爱的花朵，你却嫌我给的爱太浅薄，每天每天对你恳求，答应我真心的追求，所以唱这首歌在夜光下歌颂，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t know， 你不必担心我会 lost control， 爱情也许脆弱，但没人愿意错过，生怕心落空，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t know， 别用试探的眼神询问我，想念不是罪过，可是我不想解脱，期待着幸福会降落，去去为你奔波，只买你爱的花朵，你却嫌我给的爱太浅薄，每天每天对你恳求，答应我真心的追求，所以唱这首歌在夜光下歌颂，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t know，不必担心我会 lost control， 爱情也许脆弱，但没人愿意错过，生怕心落空，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t know， 别用试探的眼神询问我，想念不是罪过，可是我不想解脱，期待着幸福会降落，寂寞的星空，酒一浓，脸红红，你瞬间靠向我，不用说，我都能懂，眼神就能沟通，说爱我不嫌多，像是上瘾的糖果，我多么爱你的心Don't know， 你不必担心我会 lost control， 爱情也许脆弱，但没人愿意错过，生怕心落空，我多么爱你的心 You don't know， 别用试探的眼神询问我，想念不是罪过，可是我不想解脱，期待着幸福会降落，所以唱这首歌在夜光下歌颂。 10:28为你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李维峰的 You Don't Know。 你不知道什么呢？你是不是不知道，在新的一年，在十周年的时候，青春点点点推出了我们自己的网站。在这边呢，还是要再次感谢点友 Chris， 我没有记错的话， Chris 的大力帮忙，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青春点点网站。那以后呢，不管是你想要在星期天的晚上点播歌曲送给自己送给别人，或是你想要哈利路亚生日留言之类的，都欢迎你可以到我们青春点点网站上去留言。我们的网址是3w.青春点点点.tw， 非常简洁易懂， www.青春点点点，对，就是中文的字的那个青春点点点点 tw。 W 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希望大家用的还上手。那也希望大家在边用的过程当中，可能也可以你遇到什么困难或麻烦，或者觉得这边怎么做可以更好，你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回馈，希望这个网站我们可以做得越来越棒，然后互动性越来越好。所以下个礼拜星期天最后一个小时的点播，或者是哈利路亚，你知道重出江湖也不过停播一个礼拜，哈利路亚呢都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留言咯。这首歌曲呢，它是Zen Tina， 他说十周年快乐，他是旧登场，虽然他是去年才开始听的，可是他每天都有听我们的节目，他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来自于田雅霍的打勾勾。 和拇指该手印打勾勾，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你的承诺我相信，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 我们打勾勾，说好谁也不会离去，打勾勾，我知道你懂我的心， Baby baby I believe， 这是我们之间彼此许下的约定。倔强的心只会为你心动，约好了一起漫步雪中，一起共筑美好的感动，没什么比得上你的笑容，请借我你的手。我们打勾勾，拇指和拇指该手印打勾勾，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你承诺我相信，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 我们打勾勾，说好谁也不会离去，打勾勾，我知道你懂我的心， Baby baby I believe， 这是我们之间彼此许下的约定。笑你就懂， 一个微笑你就懂， 从来就不用说太多， 说太多， 为你心动，为你而疯，你不安的心只需要我来哄，约好了在今年的初冬，手牵手编织我们的梦，不想别人分享你的笑容，请借我你的手。我们打勾勾，拇指和拇指该手印打勾勾，是我们之间的默契，你的承诺我相信，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 我们打勾勾，说好谁也不给你去打勾，手指答应你不会再让你哭泣，我们打勾勾，拇指和拇指该手印打勾勾，是我们之间的秘密，我的承诺你放心， Cause you're my everything。 说好谁也不会离去，打勾勾，你知道 Cause baby, baby, I believe。 Zoe Byrne 他想要点播方贤雅的作品，可是我们没有，但是他有个蛮妙的形容说，他说青春点点就像是乡情跟植树陪伴我们无数岁月，然后他最近呢又重看了一次郑元畅跟林依晨的恶作剧之吻，他觉得好多的回忆涌现。你知道那个恶作剧之吻其实也蛮厉害的，从日本红到了台湾，然后台湾拍了一又二，现在又有新一代的恶作剧之吻。来听听林依晨的《孤单北半球》。 如果你是在每年过年的时候特别期待这个新春特别节目的话，可能今年对你来说真的觉得蛮失望的，或是会觉得说哈，我听不到半夜很多人大吵大闹，或是一些很神秘的搭配组合 V6 V5， 其实我只不记得他们到底有几个人，就很多人合在一起啊，半夜玩游戏。但是你知道一年又一年了，很多事情这要怎么形容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应该要有的啊，不是每年都应该要这样吗？可是它并不一定会永远维持在那边。在农历年后呢，星期天的青春点点也会有一点小小的改变。以前呢，青春点点都是 live 的，可是在新年过后你会发现 FA 电台周末的节目就是都不是 live， 就大部分都几乎都是预录，应该是全部都是预录的状态。所以青春点点星期天也会做一个小小的改版，我们会来想想看，如果不是现场的青春点点，可以做些什么单元送给大家呢？先听这首歌曲，也是《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来自于王蓝英的《恶作剧》。11:43，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这个小时呢，平常是校园大小事，但今天我们把最后一个小时的点播特区往上挪挪挪挪挪，在这个小时送给大家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好房不寂寞，剩你没看过。大台北东区最强指名，上东城热销九四狂，家在公园旁，还有泳池、花园、健身房。北市大安信义套房价，轻松给您满满的大三房。上东城20至43平，2692-7888，合家建设信义代销。 阮慕华耗材小教室。 富长碳粉比较便宜耶，我还是买富长好了。 等一下， 阮老师， 千万别贪小便宜，选择富长碳粉可能影响健康，得不偿失 啊。 富长碳粉重金属含量大多超标，烈印过程加热产生的废气可能影响健康。认明符合欧盟国际安全标准的 Epson 原厂碳粉，高品质，零危害，更环保，守护员工健康。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新的一年，祝大家事业成功，万事如意。我是立法委员老谢芳，祝大家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每天的晚，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点你 UFO。 Oh, 마지막 목소리 마지막 안녕 11:55，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乐童音乐家的 Let's Goodbye。 待会这个整点报时过后，新的一天我们有一个很怀旧的单元叫做星空演唱会，要送给大家咯。 为什么新闻里的头彩得主不是我？ 富兰克林有说过，天助自助者，与其靠运气，不如让富兰克林基金帮你。快上网搜寻国民的基金。 富兰克林证券投顾独立经营管理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5号。 富兰克林，国民的基金。 1500套手工服饰，125万个音符，612万次踢腿，这是神韵艺术团2016年缔造的记录。超凡舞技汤博乐曲金奖影后凯特布兰奇感动推荐，美国神韵艺术团2月15日盛大登台，购票请洽年代售票系统及四大超商，详情请上网搜寻神韵艺术团。 金鸡来报喜，快乐迎新年，金车企业祝您今年吉祥又如意，事事都顺心。 大家好，我是方大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 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一年之初，闻鸡起舞，走，我们到台东过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迎接新的一年。 看见台东，就从纳鹿湾开始。纳鹿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0800-239-888。 你知道吗？台湾约每47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现在你可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养生才是根本。百年汉方通乳饮，陪伴你一生的养生饮。立即上网搜寻仙桃牌通乳饮，或拨打0800-302020，想你爱你爱你。 就这么说好了，今晚就是你。 有种人永远不会被驯服，信 Gentle Monster 巡回演唱会，5月20日台北小巨蛋，2月1日 iBall 全面开卖。 我是杨丞琳。 他是 Mary， 有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吼一下哦！ 最青春的话题， 最新鲜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哦！ 欢迎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初二的特别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呢，我们要为你送上演唱会 live 实况。应该说不只是今天点点点的最后一个小时，下个礼拜的青春点点第二个小时也会有各式各样的演唱会要送给大家听。今天为你送这一场呢，这个团体其实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发行他们的最新专辑第14张专辑，他们是 Bon Jovi， 最新专辑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现在我们唱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这场演唱会的开场曲。 Good evening and welcome to Sunday night at the fabulous London Palladium. I am your host, Mr. Entertainment, Mr. Bruce Forsyth. And this evening, Hey. What? It's not Sunday. It's the Palladium. It's Sunday night. It's not Sunday. It's not Sunday? Nope. And I'm not Bruce Forsyth? Not today. No. We're not. Well, then I must be John Bon Jovi. You are. Welcome to the live listening party for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Strap yourselves in. We're going to take you on a ride like you have never seen before. Cue the house lights. These four walls have got a story to tell.Hinges, there's no wish in the well. Outside the sky is cold black, the streets are on fire, the picture window's back, and there's no better run. I know,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Hurry, stop, hurry, stop,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Dirt where they'll take my grave. this heart, this soul.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I said it's not for sale.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老实说呢，就是你知道国外乐团在各个地方开演唱会，然后今天问你上这场呢是他们在伦敦，然后我看到这一个剧院想说 London Palladian 是在念什么？ 不是，是真的很多点，就是我不是一个常听，没有在注，如果没有在注意各个我喜欢的乐团歌手他们去各地演唱，或是我是会到当地旅行，会特别安排一个比如说剧院剧场去听演唱会的话，我是真的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地方诶。但是我后来搜寻了一下，非常酷的是我发现就是这一场呢，他在伦敦的帕拉丁剧院，去年有一个人在那边开唱，而且他是华人第一人。 我猜我猜。 你猜，一个女歌手。华人第一人。 诶，我好像有听说诶。 谁谁 个人吗？ 对，他一个人。女歌手。 我好像听说诶。 谁谁如果你。五四。 几个字啊？ 三个字。 华人女歌手在那边，女歌手。 女歌手。 阿妹吗？ No, 是 蔡健雅、 刘若英。 什么？方向差真远。 什么？ 继续来听听邦乔飞在这个英国帕拉丁剧院里面的演唱会。 That you to me on this show, let's dig in this grave till I can waltz on the moonbeam, till I can find a way to turn all the tears into mine. I'll kiss my God on a daydream. You cannot kiss the lips that love is leaving behind. I ain't living with the ghost, no future living in the past. I've seen what hurt is done to me. Tomorrow wasn't built today. I ain't living with the ghost. How can I breathe? I'm scared to breathe. I thought it's where you gave the toast. We were fighting days of me. I ain't living with the ghost. I set my sail over wheat fields. Prepared to amber, let this new sun shine on my face. Put the cord on my shield. I left your scars for the stars, died in my way. I traded hurting for meaning. I'm about to fit that I've been feeling, thought I'm feeling just fine. Left your nightmares for dreaming. Go tell your shadows that I got out alive. With the ghost, no future living in the past. I've seen when hurt is on your roof. I found that tree, I got that hope. Tomorrow wasn't built to live. I ain't living with the ghost. How can I scream? I'm scared to breathe. I wrote each word you gave a toast, but you were fine gasoline. Church holy water, he worked up to his knees. From his arms to his neck, said I'm in over my head. He was crying, trying to get some relief. He was just trying to get some relief. I've had this dream. That man was me. someone wants to see you fall. If you're afraid of losing all, you're never gonna win. I'll be giving you the finger, sticking out my chin. Oh, oh, oh. Here comes the pull. 金今年新年新契机，大业大学祝各位掌握先机，事事如意，运势一飞冲天。年假期间邀您来彰化吃美食，到大业大学踏青赏花，发现幸福。大业大学欢迎您。 一张献给友情的专辑，十首唱给好朋友的歌，施文斌代表作品《行行做状元》，12月30日情义发行。 大家好，我是卢凯彤。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邦乔飞的 Roller Coaster 也是他们这个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的巡回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这一场是在去年的10月10号。这里是青春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这个演唱会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就是他们是在发专辑之前就在进行这些巡回演唱会了。你知道一个乐团他们可能真的红了，做越来越大之后，他们唱过很大的场地，就会突然觉得说， 我们再回一些小场地跟我们的歌迷互动吧。所以在发专辑之前呢，他们跟一个串流平台合作，选了一些蛮有历史，就可能历史很深远的地方，一些小剧院啊小场地举行了一些演出，然后在演出当中呢，也是正式唱这一张新专辑的歌给大家听。 Bells all ringing, a ship is setting sail, a newborn baby's crying, as lovers say farewell. And I'm singing hallelujah.Just a rainy Monday. This isn't old Lang Syne. I'm singing hallelujah. 初二刚刚那首歌曲呢，也是跟过年有关，就是来自于 Bon Jovi 的 New Year's Day。进入年上的歌曲呢， Devil's in the Temple。 This was a church, a house full of prayer. It ain't that now. I could tear it down. This beats at the altar. A snake with the crown handing you cold. Swear in this cold. Look what they've done to this house of love. Yes, you need to flood the river to flood. The snake is coming on. We're all out of time. The devil's in the temple and he ain't no friend of mine. Things around. I would if I could pass through the gates, break every chain, tear for the jailers, sing freedom song, amazing grace, but time is great. Look what they've done to this house of love. They say it's not gone. We're all out of time. The devil's in the temple and he ain't no friend of mine. To this house of love. The devil's in the temple and he's making a mess. He's got the Mona Lisa, got his hands up a dress. The gun is in his hand, but he ain't gonna confess. He lies. Look what they've done to this house of love. Yes, they can turn the river to blood. The Savior's gonna fall. We're all out of time. I see her there just lying on the bed. She's seen me through my yesterdays. Tonight, God knows I'm needing her again. She's been with me late at night when I was drowning. lying in the dark. She heard my every word when I was pouring out my heart. And so I thank my lucky stars for every crack, scratch, and scar on this guitar. She's given me her best when I am at my worst. When I can't find the pieces, fingers scratching in the dirt. But she offers no forgiveness, 'cause she likes to make it hurt. She's the place I go when there's nowhere left to run to. She heard my every word when I was pouring out my heart. And so I thank my lucky stars for every crack, scratch, and scar on this guitar. Still ringing in my head. Before today becomes tomorrow, tonight I know I'll do it all again. She's the place I go when there's no to run to. She's the one I hold when there's no one to hold on to. She's been with me late at night when I was drowning in the dark. And she heard my every word pouring out my heart. So I thank my lucky stars for every crack, scratch, and scar on this guitar. So I thank my lucky stars for every crack, scratch, and scar on this guitar. 坚强，坚强 ，Shiny 姚艺晴 ，Getting Stronger。 Every time when I'm not getting stronger， 我问自己还有什么期待 ？I try。 Why can't you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我不想把你分开，跨过了阻碍，勇敢的面对未来。窗外的雨也停了，狠狠刺痛过，却还逞强掩饰着。 一个伤痕换一次成长，勇敢离开，成为更强的自己。 Every time when I'm not getting stronger， 我问自己还有什么期待。Why can't you st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我不想把你分开。十二点的钟声响了，我选择用这个方式离开。 二十岁的无畏 渐渐渐强 Shiny 姚艺琴首张专辑 Getting Stronger 渐强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好房不寂寞，剩你没看过。大台北东区最强指名，上东城热销九四狂，家在公园旁，还有泳池、花园、健身房。北市大安信义套房价，轻松给您满满的大三房。上东城20至43平，2692-7888，合家建设信义代销。 金鸡来报喜，快乐迎新年。金车企业祝您今年吉祥又如意，事事都顺心。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阿尔法， 放每一双秋刻的承诺。 2001年的屋顶，2017年的纯爱游戏 ，FIR 阿晴，摇滚女歌手曼青，世纪对唱情歌《纯爱游戏》，挑战屋顶新高峰。 阿尔法 Music，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 欢迎继续回来最后一个段落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初二特别节目的最后一天，为你送上 Bon Jovi 在英国伦敦去年10月10号小规模的近距离互动的这场 This House Is Not For Sale 的巡回演唱会。 We are putting up the chairs to close, she let me settle up my tailTold her, button up your coat, it's ain't too drunk to heal us a care. Or we can get a cup of coffee, unless you gotta get back home. Sitting across the table, the gypsy couldn't read her mind.Took her hand and told her I just wanna crawl into her eyes. She shook her head and said it's cool. Cool is just a cheap disguise. Have you ever known a real love? The kind of love that makes you feel love.No, this ain't let's make a deal, love. Makes an angel give his wings up. It makes you guilty 'cause you want more. If it's a kiss that you would die for. Feels like you're falling through the stars. If it can break your heart, it's real love.We drank that muddy pot of coffee. It was morning when I walked her home. I've never been this lonely, lying in a bed all alone. Her words still ringing in my head, a set of lightning like a stone.Have you ever known a real love? The kind of love that makes you feel love. No, this ain't let's make a deal, love. Makes an angel give his wings up. It makes you guilty 'cause you want more. If it's a kiss that you would die for.Feels like you're falling through the stars. If it can break your heart, it's real love. I put on that same shirt, I ran out the door, stole a fistful of roses from the sidewalk store. Just my heart and my hand, I got nothing to throw. Standing up on the front stepCalling to the window. Have you ever known a real love? The kind of love that makes you feel love. No, the sea, let's make a deal, love. It makes an angel give his wings up. Make it guilty cause you want more. If it's a kiss that you would die for. Feels like you're falling through the stars. If it can break your heart, it's real love. Feels like you're falling through the stars. If it can break your heart, it's real love. I was, truthfully, I was just getting choked up thinking about this other night back at home, and we were at this fundraiser for the foundation, and these guys that they were the volunteers that work in the kitchen, and they got to be there in this amazing room and celebrate this little foundation that I started, and it wasn't about me, it was about them. And I was thinking about this guy, his suit was three sizes too big, and his pants were too long, and he was smiling from here to here. So, for that guy, one more time. It's called All Hail the King. Yeah, he i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 All the people came to hear him speak from miles around. They hung on every word, a song in every sound. But heavy i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 The sky to light up all the stars. He could snap his fingers and get lightning in a jar. I am you, you are me, we are who we are. Touch the sky and light up all the stars. burned the bridges, they said, all hail to us now. The faithful couldn't listen, the devil would bow down. He laid his head, lay there in the ground. 节目呢差不多到了尾声，要跟大家说声晚安，说声再见啊，太快了吧太快了吧 我赶着回去过年了傻子。 好，过年如果你要摸两把的话，祝福大家有好手气咯。诶，今年过年怎么都没有约大家打麻将啊？怎么会这样？还是你还没想到？ 因为我的麻将桌麻将多多的 丢掉了， 坏掉了，所以如果要打的话，要再买一张麻将。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这首歌是来自 Bon Jovi 的《Come on up to our house》，怎么那么像饶舌啊？跟大家说声拜拜喽！ 拜。 Come on up to our house, let us make you feel at home.Come on up to our house, I will leave the porch light on. I wish the night could last forever, and it would never end.Introduced as strangers, now we're leaving here as friends. Every word that you speak is the melody as we're writing the songs of our lives. Everyone knows we don't want to go home, but we can't stay here tonight. Come on up to our house.Let us make you feel at home. Come on up to our house. I will leave the porch light on. All are welcome at our table. You could never stay too long. So come on up to our house. I will leave the porch light on.Every line. One about hurt and the heartache, it still gets me every time. Every word that you speak is the harmony to the song that I'm singing inside. Everyone knows we don't want to go home, but we can't stay here tonight.